来的时间刻度，九八二，下一秒就是未来。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98.2 兆赫 AM927 千赫，聆听未来，身在不同。 每颗年轻的心都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世界，不沉迷过去，也不虚构未来，轻狂着别人的陈规，握守着自己的勇敢。年轻不计年龄， FM 98.2 兆赫， AM 927 千赫，生而不同。 大家好，我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台长赵卫东，欢迎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活力982，生而不同。大家好，我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总编辑王秋，祝贺北京青年广播 FM 982盛夏绽放，热力开播。 活力982，生而不同。大家好，我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副总编辑李秀磊，祝贺北京青年广播 FM 98.2盛夏绽放，热力开播。 Here we go. FM 982 AM 927双频收听 ，App 多平台直播互动，素人歌者大 PK， 原创音乐全推荐。欢迎来到全新广播音乐真人秀《挑战新歌声》，天生好嗓，魅力开唱。 魅力开唱，北京时间的18:02:16，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青年广播正在为您同步音视频直播的挑战新歌声。各位下午好，我是静瑜。 下午好，我是杨帅。 是的，要首先介绍一下我们的收听收看方式哈，在北京地区的朋友可以通过 FM 982和 AM 927同步双频收听我们的节目，除此之外，我们还是一档可以看的广播。 是的，相信每个人的手机里肯定都有一个唱吧 APP， 点击打开唱吧 APP， 然后里面会有一个发现，点击发现按钮就会发现还有一个直播，点击直播就会发现我们的挑战新歌声在精彩热门上了。 是，刚刚顺着杨帅说的方式哈，我已经拿出手机打开了我的唱吧 APP， 然后在下面的发现一栏当中找到了直播，现在我们就在热门当中找到活力982，今天就可以看到我们了。 对， 每天到了下午18点钟的时候，我的心情都非常的好，因为从来没有觉得上班这么开心。因为我们不仅有特别高大上的直播间，而且还有各行各业的来我们节目唱歌的朋友。今天这位嘉宾非常的有意思，其实我们算是同专业，也是学播音主持的。 对对对， 但是毕了业之后呢，他却从事了完全不同的工作。今天真的是一下班就奔着我们的直播间来了，所以其实还穿的西装笔挺的样子。我们让今天的我们的音乐爱好者，我们的嘉宾陆凡和大家打个招呼。陆凡你好，跟大家打个招呼。 Hello， 大家好，我是陆凡。 听到这个声音的差距了吗？杨帅说句话对比一下。 Hello， 大家好，我是杨帅。 已经在努力的压，但是还是没有那么有磁性啊。 是，陆凡，大家介绍一下自己吧。 大家好，我是14级的这个播音的硕士啊，跟那个静瑜姐之前一直也是这个在中国大学，对对对，是静瑜姐的师弟。然后呢，是去年毕业的，但是并没有像静瑜姐一样重新在一线上啊，去了一家企业，然后做企业文化现在啊，但是自己还是蛮喜欢的，所以今天非常高兴能来到这里啊。 是，来到我们挑战新歌声的舞台上，比较熟悉我们节目的朋友都知道，我们是一档电台 KTV 音乐小酒馆。所以一开始呢，陆凡来到我们节目还是要给大家献歌一曲的。我们就先进入我们今天的第一个板块， 先声夺人， 一起来看看他要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歌曲呢。 我只想唱歌给你听，不管你在什么地方， 我只不过想唱歌给你听，我把我唱给你听， 先声夺人，唱给你听。先 天生夺人唱给你听。刚刚在屏幕上哈，大家透过我们的照片看到了一个帅气的男孩子抱着一把吉他在录音间里面坐着， 自弹自唱， 这就是我们今天的音乐爱好者陆凡了。 是， 哎，当时是个什么样的状况？这是在录歌吗？还是在录其他的东西？ 对，因为当时其实还很有故事的这张照片，因为当时是给一个朋友录的歌啊，做礼物。 哇、哦，给一个朋友录歌， 好有心意。 对，然后哎，丁玉姐，你不知道那个其实就是咱们上小课的那个录音间。 我知道，我看着眼熟，但是我觉得说小课录音间真的可以拿来录歌吗？ 嗯，是这样的， 新技能 get 到了。 对， 给院长发个短信吧，有人公器私用。 对，所以那个时候就拿它录了一首歌啊。 是的，大家现在如果在视频同步观看我们的节目，可以看到我们的背景上布灵灵，我们挑战新歌声的全新的 logo。哎，视频的这个动态 火热出炉， 是的，非常。长得漂亮哈，非常感谢我们多才多艺的导播老师高阳老师给我们制作了全新的这样一档的， 谢谢， 哎呀，非常符合我们节目气质的新的 logo。 对啊，特别喜欢。 是，今天呢，陆凡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今天要给大家带来的第一首歌曲是你当时给这个朋友录的歌曲吗？ 并不是， 当时录了什么歌曲啊？ 当时录的是《当你老了》。 当你老了 啊，对， 我觉得人家过生日应该不太想收到这首歌吧。 这个场景不一样，这个对象不一样，所以就不一样。 嗯，是。那今天带来的这首歌曲是？ 嗯，涛声依旧。 这么 哇、 哦！我能问问你多大吗？ 我是90后啊，91年的。 九零后，你听毛？你知道这毛宁的歌吗？ 这应该是70后的歌吧？ 对，但我特别喜欢老歌，我特别喜欢。 但你知道我当时是怎么知道这首歌的吗？ 啊、 是有一年春节联欢晚会的时候，这个宋丹丹和赵本山演的一个小品，中间说、 啊、 我这张旧团票还能否登上你的破团？ 破团。 然后我就问我爸，我说这是什么东西啊？我爸在跟我讲了，说这是一首歌。 对、 啊，我才知道哦，原来有这首歌曲。 对， 那你是从小就听吗？ 是这样的，因为这首歌我之所以一直很喜欢，包括唱到现在，是因为这首歌是我妈妈特别喜欢唱 啊， 所以就一直那个听她唱啊唱啊唱。后来因为小的时候也有机会跟妈妈一起唱歌，然后就经常跟她一起唱这首歌。 很有故事的歌曲，在很多场合都唱过。 对， 那好的，那今天一开始呢，在先声夺人板块，还是要让陆凡把这一首《涛声依旧》送给大家，看看能不能在我们的唱吧平台上成功的圈到粉丝呢？非常感谢金话筒已经关注了我们，同时您还可以在微信上搜索982魔力工厂，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也可以同步看到我们了。结束了吗？ 啊，对，这个怎么没事完事儿了呢？ 还没开始就已经结束了。 我以为是前奏啊。 对啊， 我也 以为是前奏。 再来一遍， 这是我们刚刚没卡上点儿是吗？ 对，我有点懵，怎么完事儿了呢？ 可能开了声音，然后咱们再聊，就聊过了。 对。 好，那我们再直接重新开始一遍啊，重温那个年代的这个非常经典的声音。 嗯。 稍稍等一下哈，我们需要把这个音乐调整一下。 一盏渔火，让它温暖我的双眼，留下一段真情，让它停泊在枫桥边。无助的我已经疏远了那份情感，许多年以后却发觉又回到你面。 留恋的钟声还在敲打我的屋面，尘封的日子始终不会是一片云烟，久违的你一定保存着那张笑脸，许多年以后能不能接受彼此的改变。千年的风霜，涛声依旧不见当初的夜晚，今天的你我怎样重复昨天的故事，这一张旧船票能否登上你的客船。 OK， 谢谢， 好听好听。 真的，你一开口的时候，我有震惊一道，然后我觉得说这样的歌还蛮难唱的，而且特别是唱到一半的时候，我们这个高大上的表演区终于把这个是布灵布灵的彩灯打开了，所以特别有七八十年代歌舞厅的那种氛围的感 觉。而且他的声音颇有几分和毛宁相似， 对，因为声音很厚实。怎么样，在我们的表演区，在电台开口唱歌，感觉怎么样？ 对，我第一次在电台唱歌，然后这个就。跟我之前在 KTV 还是不一样的， 是对对对对。主要我们的表演区，你可以回头看一下，这样的灯就打在你面前， 霓虹闪烁是不是？ 霓虹闪烁，七八十年代歌舞厅的那种感觉。 对对对对对，有跟我妈一起唱的感觉。 是，非常的感谢陆凡哈，你一开口，然后就有很多朋友分享了我们这一次的直播。 对。 然后金话筒呢跟我们说好听极了，女王心也说太好听了，以及黄豆女王心金话筒都给我们送来了小礼物，谢谢大家对我们挑战新歌声还有我们今天嘉宾陆凡的支持。 是， 那接下来有一小。小段的我们的频率宣传之后呢，我们就一起进入今天我们的第二个板块 ——魔音秀。 我也九八二，生而不同。大家好，我是冯小明，欢迎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陈鲁豫，欢迎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郝云。欢迎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Hello， 大家好，我是沈腾，欢迎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青年的声音。 大家好，我是演员吴刚，欢迎大家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活力982，生而不同。大家好，我是尚文杰，祝贺北京青年广播 FM 98.2热力开播。 大家好，我是徐亚军，欢迎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杨坤，欢迎收听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张一白，欢迎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海泉，欢迎您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嗨，大家好，我是夏雨，欢迎收听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Hello， 大家好，我是李亚鹏，欢迎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萨顶顶，欢迎收听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马苏，欢迎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活力982，生而不同。大家好，我是张斌，祝贺北京青年广播 FM 98.2盛夏绽放，热力开播。 大家好，我们是 黄掌村， 欢迎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好听的还有好看的， 除了好看的还有来闹的， 满满音乐活力尽在 FM 982， 挑战新歌声魔音秀。 欢迎回来，这里是北京青年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挑战新歌声，进入到我们魔音秀的环节。通常都会知道哈，我们要跟嘉宾聊一聊自己的生活了、刚刚在我们小片花的时候，同时现在你也可以通过视频平台看到有一位文质彬彬穿着西装的男孩在俯身低头看着东西。要想要问一问陆凡哈，平常都喜欢做什么呢？除了唱歌， 除了唱歌，其实我觉得平时啊，我还是比较喜欢配音的。 配音， 对 对, 对， 就是还是喜欢自己的本职的专业。虽然说没有从事这个行业， 对对对，我一直觉得虽然没有从事这个行业，但是我觉得既然是自己的爱好，我就会一直坚持下去。对， 是，就是因为没有从事这个行业，所以才会一直这么爱下去。 对，背下 这话里有深意啊。 对 啊， 台长没有听到吗？是，现在在我们唱吧的直播平台，大家可以打开自己的手机 app 唱吧，点击发现专栏，然后在直播当中就可以看到我们挑战新歌声了。现在有很多的朋友都来到我们的直播间里面。金话筒这个朋友，哎呀，真的是，你是万能自来水吗？他说北京青年广播青春无限，魅力无限，谢谢你对我们的支持。 嘴太甜了。 还有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在我们的 982魔力工厂上，也有很多朋友说陆凡唱得太好了，太棒了，继续唱下去吧。 是一首涛声依旧，为自己圈粉无数。接下来还有自我展示的时间，要给大家带来的是配音作品吗？ 哦，对，今天给大家带来一首朗诵吧。啊， 朗诵的作品， 对对对对， 是什么呢？ 你不懂我，我不怪你。 哇哦！ 昨天有音乐爱好者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唱了一首他不懂，我当时听完我觉得没有什么， 是， 不过我回去自己脑海当中单曲循环了一整天。 哇，洗脑了是吧？ 是，就是关于什么你不懂我这个话题的话，你知道标题党很容易抓人。 对， 是吧？ 那今天呢，就是来自我们挑战新歌声的音乐爱好者陆凡为大家带来的自己的配音朗诵作品。他不懂我，我不怪他，我是不是记错了？ 是你不懂我， 我不怪 你。不懂我，我不怪你。 你不懂我，我不怪你。每个人都有一个死角，自己走不出来，别人也闯不进去。我把最深沉的秘密放在那里，你不懂我，我不怪你。每个人都有一道伤口，或深或浅，盖上布以为不存在。我把最殷红的鲜血涂在那里，你不懂我，我不怪你。每个人都有一场爱恋，心用情用力，感动也感伤。我把最炙热的心情藏在哪里，你不懂我，我不怪你。每个人都有一行眼泪，喝下冰冷的水，酝酿成的热泪。我把最心酸的委屈汇在那里，你不懂我，我不怪你。每个人都有一段告白，忐忑不安，却饱含真心和勇气。我把最抒情的语言用在哪里，你不懂我，我不怪你。你永远也看不见我最爱你的时候，因为我只有在你看不见我的时候才最爱你。同样，你永远也看不见我最寂寞的时候，因为我只有在你看不见我的时候，我才最寂寞。 OK， 就这样吧。 最后这个转折的应该再给我们一点，就是还在那个情绪当中，并没有抽离出来。 对对对对对，因为我觉得后面读的有点 太沉重了。 陆凡，你知道，就是今天在你开始这段朗诵的时候，我们在唱吧上的直播平台涨了300多个粉丝， 真的假的？ 一下子，对，大家也表达了对你的喜爱啊。CEO 工作室他说了，挺好听的，正能量。还有天空下的浪漫也说，哎，分享了我们这一次直播 AV 不错哎。以及女王星他说了，有故事的人。这个时候要配上微信最近那个表情，有故事的人， 不懂我， 有故事吗？嗯，听完你朗诵完哈，我只有一句话，你声音好听，你说什么都对。 学姐太捧我了。 今天有好多的朋友，非常感谢陆凡的到来，给我们送来了很多的小礼物，在这里一并谢下。女王星也说真的很好听，也期待你的下一首歌曲。其实刚刚也是分享了陆凡生活当中，包括自己的工作呀，包括本专业的一些爱好。那其实我们还是要聊回音乐当中哈。这个时候就是套路题了。 套路题第一个，你的偶像是谁？ 音乐的是吧？ 啊，对， 嗯，我想想哈，嗯，真的说实话，我印象最深应该是周杰伦吧。 周杰伦， 对对。 哎呀，这个 我左右两边都喜欢周杰伦。 那你呢？那你呢？你自己考虑好再说。 我也很喜欢周杰伦啊。 那你可以继续把这期节目做下去。 好尴尬。 来了一首歌。 是的，这只是伴奏哈，垫着我们继续来聊一聊。 对对对。 套路题第二题，哪一首歌对你来讲意义比较深刻？ 意义最深刻的一首歌哈。我想。应该是，我觉得我比较想到的是《相见恨早》， 彭佳慧的， 不，那英的那个， 那英的那一首， 对， 彭佳慧那首是《 相见恨晚》， 对对对，是《相见恨早》。 为什么呢？ 因为这首歌呢是，哎，我前女友了给我推荐的一首歌。 我们把它摁一摁，放在最后一个有故事的好同学再来讲，好不好？ 要这样吧。 最后我们节目变成一个情感节目。 这样的故事大家通常都很喜欢听，所以如果大家想要听的话，请扣一波666给我们，好吗？刚刚有说有故事的人，立马故事就来了， 是吧？ 然后佩跟我说，哎，哪一首歌对你来讲比较有意义？ 就他知道我们的套路了。 对，他直接就把我们把题都问出来了。 对对对， 他说我觉得是半兽人。他说对我来讲，这首歌是半兽人。 好，现在666已经刷屏喽。 哎，是的吗？还有肖南宁，我们的老朋友，他说我觉得你的声音有点像教我们语言课的老师，哎，这算很高的评价了， 算， 因为他其实是学播音主持专业的。 对， 哇，有这么多同学今天给我们扣来了666，是这个故事今天陆凡一定得讲，但是也希望大家可以先点一下右下角的这个关注，然后关注我们的直播，这样每天下午18点就可以的都可以在唱吧上看到我们了。 是的。 那接下来套路题第三题，什么时候开始发现自己唱歌有天赋的？ 高中吧，高中。 这么晚啊？ 对对对， 我们来的嘉宾这都是我生下来两三岁的时候，就是还不懂事的时候都闹，然后爸爸妈妈只要一给我放音乐，我就迅速安静下来。 哇，那我觉得没有没有，因为 那我觉得他们应该是在套路，我觉得你比较真诚。 对对对对对，我觉得是因为可能是家里一直觉得我声音不好听，就是我爸一直觉得我是公鸭嗓。 我妈也这样骂过我， 是吧？是吧？ 后来都念了播音系。 对， 这个好讽刺，是吧？但是，我觉得这真的好像是在高中的时候才知道，因为那个时候我跟我妈唱歌，我妈经常唱歌， 涛声依旧嘛，启蒙歌曲。 对对对对对，然后我妈就觉得，哎，起码你唱的就是节奏能跟得上， 也不跑调。 对对对对对，我妈是觉得可以，所以我记得印象最深的时候，我在我的那个升学宴上，我还唱了一首《父亲》。 我的老父亲是这首父亲吗？ 筷子兄弟的吗？ 是那个。 我亲爱的人。 就啊，这个人，哎，不对， 啊，这个人就是娘。 我想错了啊！不不不，是那个，我想想啊，就怎么唱的一首？ 哎呦天哪！ 是这么唱的，就是。 你可以先想一想哈，配在我们的直播间，在我们活力酒吧正在唱吧的直播间，他说自己是会说话的时候就开始会唱歌了，哈哈哈。还有 CEO 工作室说，陆凡你应该唱歌加舞蹈一起，这个 OK 吗？ 啊，这个不行，真的是没有天赋。 我们福利慢慢来哈，今天先唱歌，下一次陆凡来的时候可以试试什么那。这个费翔的什么 热情的 呢？冬天里的一把火，哎，比较像。 对， 可以说我一放音乐就扭啊扭，扭啊扭的。小的时候就是这样，你看就是这样的。女王心通过我们想问说，陆凡，你收徒弟吗？ 这个不敢当， 是教唱歌还是教朗诵？应该都想学啊。 是，刚刚说了，应该是刘和刚的那一首《父亲》是吗？配给我们提醒。 就是那个什么。 都说养儿，叫养儿， 养儿， 就是养儿能防 老， 颜维文的吗？ 对，是叫崔京浩的，我印象中。 哦， 是， 对对。 然后佩在问说，请问妈妈是广场舞歌神吗？难道？ 并不是， 唱跳选手啊，能唱能跳。 没有。 是佩想跟你学学朗诵，女王新春她都想学，今天确实是圈粉非常的多哈。 是的， 谢谢。 嗯，那还是想问，今天其实也给我们带来了一首歌和一支 MV 的推荐，那我们还是先从歌曲聊起吧。 好， 其实大家现在就可以通过我们的音乐听到了，起来了一首非常低沉的声音。这首歌曲跟大家介绍一下吧。 这首歌。我觉得是我刚才的配音，这是我的 不好意思。 对，你可以先介绍一下接下来我们会听到的这首歌是什么歌呢？ 这首歌是我要这首歌是吗？我听到了。 对， 这首歌我很喜欢，这首歌叫做在冬天和奶奶一起晒太阳，是不是有点长？ 但是一听就很有故事的歌曲， 有吗？哎， 很好听，我很喜欢这个前奏。 对，我也是很喜欢。 是 照照 的是吗？ 对对对，你懂。 太阳暖洋洋晒在身上的感觉。 对对对，是这样的。因为这首歌最开始听它呢，是我在考研的时候。我在考研的时候呢，就是那一段时间的话，就是大家知道，就专心考研，每天很无聊 啊，是压力很大。 对对对，然后呢，我的一个研友，他把我推荐了这首歌，我一听就是说，像静云姐说前奏，哇，我当时听到就 一下就抓到了， 对，整个心情就会变得很好。然后一天太阳也特别棒，然后我在草坪上躺着，然后就听了这首歌， 哇哦， 我就觉得很好。 是在活力982的平台上，我们的网友佩说，我就是奶奶一手带大的，所以听这首歌会特别的有同感。 对，因为我也是姥姥带大。 我们给大家听一段吧。 我的心心就像身上的棉衣裳，我盘算着怎么吃下一块糖。如果我们能到集市上逛一逛， 这首歌曲你能跟着一起哼一下吗？ 没问题啊。 那我们等到下一个副歌开始的时候是吧 ？OK。 那你本人也是姥姥带大的对吧？ 对对对，我从小就是姥姥带大的。 哇，那跟姥姥感情很深啊。 特别深，特别深。 有跟姥姥一起在冬天晒太阳的经历吗？ 有啊，因为在姥姥家的时候，因为我们家是东北的嘛，然后就是那有个院子，就经常会一起，也不是晒太阳了，但是就跟姥姥绕弯在院子里。 哎呀，想想那个场景就非常的 可爱。温馨。 对对，就是喂鸡啊，然后喂鸭呀、啊。 为什么想到喂鸡？想到了刘欢老师，奶奶养了两只鸡呀、 啊。成名曲是吗？ 是，我们就是这样一道你想唱就唱，想要展示自己，我们给你提供平台的电台 KTV。 是的。 希望大家也可以报名我们的节目。来到我们的挑战新歌声，接下来陆凡你的时间喽。哦，是啦啦啦呀， 对对对。 那借着这个时间呢，再次跟大家说一下哈，如果你想要来到我们的节目做客呢，可以把自己演唱的这个视频以及个人资料发送到我们的栏目的公邮挑战新歌声全拼 @163.com。除此之外，你也可以关注我们北京青年广播的官方微信982魔力工厂，发私信给我们，就会有工作人员联系你啦。 是的。 老公计较的张开双翅膀， 歌词不太记得。 小猫调皮的爬到早上上，妈妈做的饭是什么这么香，这么香，这么香。 非常感谢今天这么多的热心的朋友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给我们发来了支持哈。 嗯， 我就喜欢听这种说主播们棒棒的，个个都是金话筒。虽然还没有得过，但是这总算有了一个期待可以奋斗的目标。 主持界的最高奖项。 除了今天这首歌曲呢，今天陆凡还给我们推荐了一支 MV，也给我们简单的介绍一下吧。 介绍一下吧。 对，这个得到这个咱们这边说要给大家推荐这 MV， 我是想了又想，然后。说实话真的好久没有看 MV 了，但是让我想来想去，我想最近我看到的那个就是 最近、 哦、对对对啊，不是以前就有了，然后我又看到了、啊、再次看到 吓我一跳、 嗯、对, 对，就是那个童话 光良 的 童话， 对对对，这是 MV 一直给我印象还是蛮深刻的， 所以这就是又是一首有故事的歌曲哈。 对对对，因为对我就觉得这首歌和 MV 就是很有故事。 来，我们先看看 MV 的故事，在故事之后呢，进入我们今天有故事的好同学，一起来听听陆凡的故事。 这是他怎么给我这种事？ 分开的第365天，我写歌的第100天，我每天都会把它发到网上，你听到了吗？ 各位好，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二挑战 下过雨，在空气里还有着泥土的气息。那一条街 分开的第365天，你的故事有我们在听。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北京青年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挑战新歌声。刚刚我们在放视频的时候哈，在我们的活力酒吧正在唱吧的直播平台上，好多朋友也给我们发来了，他配说哎，荒凉的童话非常经典的一首歌曲，我的哥们儿，我的同学就是靠这首歌曲找到了他的女朋友，非常有故事的。还有朋友也说了，说好经典的一支 MV、大家也都说 MV 的前奏好长啊，所以我们也等得特别的着急， 是 后来发现它是没有原唱版本的，配就吆喝说宝宝们一起唱起来了，此刻就是我的天空星星都亮了。接下来呢，其实陆凡要给大家准备的这首歌曲、也跟我的天空星星都亮了有关系，跟大家介绍一下吧。有故事的好同学今天带来这首有故事的歌曲是 对，叫仰望星空啊。对， 哎，我建议你还是坐着，因为你有点太高了，已经高出我们的那个、 已经出话了， 对，已经出话了。 好的好的好的， 是。那其实我们更好奇的就是刚刚有朋友扣了很多的666来嘛、得先答应大家，别刚刚的那个故事先讲完，就是关于那个前女友的故事。 真的要这样吗？ 那首歌曲是、 那首歌就是因为我是觉得那首歌开始我不太知道，后来他跟我说这首歌很好听， 相见恨晚， 恨早、 是很早很早， 对对对、然后听了一下，确实那个旋律各方面我觉得都蛮喜欢的，就一直就像你说单曲循环啊，循环了好几天，快一周了。然后但是后来才知道这首歌其实是有点用意的， 有用意的，就你们两个认识的太早了，如果晚一点的话说不定结局就会不一样呢。 就是这么回事。 是啊，其实歌曲都是来源于我们的生活当中， 活 之所以大家那么的喜欢，其实也是因为它通过歌词的方式戳中了我们的伤心事嘛。 是的。 那接下来这首歌曲呢，刚刚说了跟星空有关系，来为大家揭晓一下这首歌曲的名字是 叫仰望星空。那这首歌之前刚才聊到了，就是我之所以是在高中的时候才发现自己唱的 OK， 这也是我在高中第一次当着大家同学的面唱的一首歌，叫 就是仰望星空。 对对对。 那其实这也是张杰的一首歌曲，而且是他粉丝会的歌曲，他的粉丝叫星星嘛。所以你是喜欢张杰吗？ 其实也不是了，我只是蛮喜欢那首歌，可能那个我在上高中的时候经常会听到这首歌。 是的。那接下来呢，我们的朋友们在我们的活力酒吧的直播间当中已经迫不及待了，充分的在等一等，说接下来这个陆凡会给我们带来一首什么样的歌曲。我们就让陆凡带来这一首仰望星空。 双臂和 起飞得更高，看得更远。我相信有一种缘，会把所有 凡在唱的时候，我们的火星平台上九活力九八二里的网友他们说，佩说好好听，棒棒的，好有磁性的声音啊。 是的，还有人又在问了，说收女徒弟吗？我想要跟你学唱歌。 我也想，我也想。 现在我们还一起吗？可以把这段副歌唱吗？ OK， 我好像唱不上去了，试一下。 啊，太高了，太高了。 对，有点比较高。 我从此不再彷徨，也不再腼腆，张开双臂和你一起飞得更高，看得远。 Freestyle 来了，好听好听。 有感受到今天陆凡的 Freestyle 吗？ 有 其实非常感谢陆凡今天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哈，也给自己吸引了很多的粉丝， 是的， 也让我们挑战新歌声今天获得了更多的关注。也希望您现在如果正在我们火力酒吧的直播间当中呢，可以点击关注，每天下午的18点都和我们在北京青年广播约会。 是的， 其实刚刚你第一声唱出来的时候，我想到了一个歌手，你跟他声线特别像 啊， 就是蔡明佑，你认识他吗？ 哎，韩国的那个吗？ 哦、不是台湾的一个。 台湾的。 他有一首歌曲就是很像，跟这个歌的旋律也很像，就是我可以陪你去看星星，不用再多说明。哎呀，真的，就是唱歌好的人都有一副一样的嗓子。时间关系呢，今天陆凡来到我们挑战新歌声做客，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那接下来呢，也想要告诉大家，我们北京青年广播继续带给大家好听、好看、好玩的节目是《今晚有戏》。最后一点点时间来，陆凡跟大家 say bye bye 吧，然后也顺便表达一下来电台里面唱歌感受怎么样。 OK， 我觉得哎，时间真的过得好快啊，我怎么觉得一下子就过了？ 美好的时光总是短暂的。 还要来又唱又跳的， 对啊，跳好像跳不了了，但是唱的话，我下次再想想，如果有机会还可以再来唱两首。 是的， 对 练一练， 对，还是有点恋恋不舍了，觉得哎呀，还是感觉没发挥好， 没唱够，下次再来。 对 我们留一点悬念哈，希望各位支持陆凡的朋友也可以持续关注我们挑战新歌声。 是的， 说不定有一天你们的师傅，哎，今天不是闹着要收徒弟吗？就会又来到我们节目当中了。 对， 是好的，今天的挑战新歌声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我们明天18点北京青年广播不见不散， 拜拜。 拜拜， 拜拜。 Oops, my baby, you woke up in my bed. Oops, we broke up, we're better off as friends. Now I accidentally need you, I don't know what to do. Oops, baby, I love you. It started with what's up with you.I got these feelings like there's nothing. Now I can't get enough of you. 现在